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夷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贩，群豪抗敌甘流血， 抚清廷割地赔款，东亚病夫金藕雀， 而今迈步龙昂首，鹰旗撤， 共谋发展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伤又英烈， 待今朝扬歌送河山，国强民悦。 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已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明珠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张天林。 大家好，我是韩雪。1997年7月1号，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回归祖国20年来，在中央的真诚关心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带领全体香港民众戮力同心，奋发有为，谱写出动人的发展乐章。 回归前拿的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现在是中国的特区护照，这是变化。不变的是，这两个护照权利自由度都一样，去很多国家地区都免签，出入境很自由。拿着特区护照，我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很骄傲。香港市民蓝国伦这样说：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基本法承诺香港回归后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回归20年来，香港到底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呢？ 每周日上午，李秀恒总会带着家人来到铜锣湾一间茶楼，点上三明治、虾饺以及他最爱的北菇鸡煲仔饭，配上陈年普洱，享受几十年如一日的早茶时光。李秀恒上世纪60、70年代随父母移民来香港，80年代开始创业。他从打工起家，一路发展成为身家百亿的香港钟表大王。 李秀恒说，回归前身边不少朋友移民去了欧洲、加拿大，担心回归之后香港繁荣不再，港人的生活方式会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选择回流到香港。谈起港人生活中的变，李秀恒表示，香港与内地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周围不少的年轻人都去内地求学创业，还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姑娘嫁给内地小伙， 更有不少香港青年创业者被内地的双创大潮吸引，到北京、深圳寻找创业机会。 香港青年协会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约半数的受访创业者计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创业，当中三分之二以内地为目标。 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封面曾以香港之死为题，预言回归之后的香港将不再繁荣。该文章一时间成为了西方部分舆论唱衰香港的样本。如今鲜活的事实让曾经的预言落空了。回归以来，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实现高度自治。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质量、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注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至2015年的第11位，比不少西方大国排名都要靠前。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在各个世界机构评定中，香港法治表现都是名列前茅的。司法独立在全球约140个司法管辖中排名第4，这足以说明特区的法治效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基本法维护了香港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特色，让香港始终保持着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成为当下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韩雪。 我是张天林，代表责编韦波，编辑钱韩锦，制作高奇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时潇、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自有他的希望，求你我一双手捉起这家，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等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亮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高价。让美丽香港，新天国辉远话，让美丽香港，祝世界红灯，让我们继续。手足起这家，这里面有街坊杂巷，还住上了一个岁月神探，用努力建起举世奇葩，更相信是我有身家，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遗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贩，群豪抗敌甘流血， 抚蜻蜓割地赔款，东亚病夫金瓯雀， 而今迈步龙昂首，鹰旗撤， 共谋发展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伤又英烈， 待今朝，扬歌颂河山，国强民悦。 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已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民主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张天林。 大家好，我是韩雪。旺角和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那里是他们长大、恋爱和休闲的地方，因此总是别样的温暖和亲切。香港音乐人龚硕良就曾经夸张地说过，在旺角行走，不知什么时候身上就会被飞到口水，但是我喜欢。 与另一个人气地带铜锣湾相比，旺角的风格是迥然相异的，它充满了更多自由和多样的香港本土化气息，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香港本色。因此旺角不如铜锣湾那么好看，但车水马龙，各色混杂，充满后现代风味的狼豪房，紧挨着充满市井气息的波兰街，很容易让人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迷失。 入夜的旺角是最为真实而迷人的，步入西洋菜街的行人专用区，头上灿烂的霓虹灯和令人炫目的立面影像大屏幕，把旺角照成一片不夜天。两旁满是潮水般移动的人群，有成双入对的情侣，也有扶老携幼的家人，不管是哪一种，都在各自以自己的速度去认识旺角，认识香港。 而这些匆匆穿梭于都市空间中的行人，自身则又奇诡地建构出香港流动的城市风景。这幅场景如果让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看到，他一定会想起流动的现代性的构想，整个城市宛如一台呼呼运转的输送带，不断循环，永不停息。 在旺角，文化没有高低，在西洋菜街一幢旧楼的二楼夹层和三楼，坐落着十几年专卖文学书籍的二楼书店，爱好打书钉的香港读书人三三两两的坐或站，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中。书店的旁边则是一家座无虚席的多荧幕电影院，早前上映过韩国电影，之后是地道港产片，现在则是一出出好莱坞大制作，这正好反映出香港人多元的口味和娱乐精神。 据称，香港的二楼书店起源于20世纪的50-60年代，一群读书人感叹香港文化之风不盛，想率先创办书店，却又苦于寸土寸金的高昂地价，只好将利润稀薄的图书业搬到二楼，而楼下则是香港的咖啡店。没有哪个国家的咖啡馆会像旺角一样，热闹嘈杂中又透露着细小和紧凑。 印象中的巴黎咖啡文化有宽阔的林荫道，三三两两随意摆放的桌子，阳光、阅读、书籍，他们一同构成了人们关于咖啡的想象。而在旺角，哪里有如此休闲的事儿呢？务实的香港人将巴黎的象征意义挪用过来，添加进香港元素，在阁楼里开出巴黎咖啡店。 深夜的旺角依旧热闹，凌晨两三点的女人街虽已散去日间吆喝叫卖的拥挤，但售卖鱼丸的街头小店已然客似云来。鱼丸的原料是一种俗称海狼的鱼，体型硕大，肉质却精筋鲜美，大概只有灵活的香港人才会想到把潮州鱼丸搭配上东南亚的辛辣咖喱，制造出最美味的本土小食。 凌晨4-5点，夜归的人们回家了，早起的阿公阿婆开始晨练，报摊售卖新的报纸。旺角即将迎来崭新的一天，城市的气息也在酝酿中蓄势待发。陪我在旺角的街边走一走， 在穿梭而过的人群里，在新旧混杂的味道里，细细体会香港的味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韩雪。 我是张天林，代表责编韦波，编辑钱汉锦，制作高希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世霄、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国耻深仇百余载，今朝洗雪。 英夷作孽一往事，全民怒吼。 炮舰清江强毒贩，群豪抗敌甘流血。 抚蜻蜓割地赔款，东亚病夫今呕血。 而今迈步龙昂首，英旗撤。 共谋发展 存两志，齐超绝。 敬往事，把酒祭轩辕，伤有英烈。 待今朝，扬歌送河山，国强民悦。日落东方今不在，国耻遗雪当回归。适逢和平发展，一朝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明珠璀璨，紫荆花开，繁华如往。欢迎走进专题组2017特别节目《紫荆花开》，我是张天林。 大家好，我是韩雪。茶餐厅可谓是代表香港的文化标志，在香港街头，你可以看到茶餐厅开的遍地都是，每隔三五间店铺就会有一间是茶餐厅。香港的茶餐厅文化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那么你对香港文化中的茶餐厅文化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就带您品味充满着市井气息的与吃有关的日子。 说到茶餐厅，大家可能会以为这里是品茶的，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茶餐厅最初的诞生并没有一个餐厅那么大的规模，它的前身是冰室，当时只卖一些饮料，如咖啡、奶茶、红豆冰和三明治、菠萝包等简单的食物。后来在残酷竞争中为求生存，冰室所售卖的食品种类越来越多，便干脆仿照西餐厅的模式改成茶餐厅。不少港人现在也亲切地将其称为茶记。 不过即使是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再加上香港寸土寸金、城市拥挤的原因，香港的茶餐厅也都是不太大的。无论是厨房还是外面的用餐环境，走进去明亮干净是第一感，当然也说不上什么环境优雅，这里本来就是平民快餐厅。但让人奇怪的是，那么小小的餐厅却可以包容几百种食物。 正如麦兜的对白，旧鱼蛋可以搭配粗面、河粉、油面等等，同理还能搭配牛肉、牛腩等。茶餐厅选择还真不少，真正可以让你眼花缭乱。这么说来，茶餐厅也确有自己的一套，顾客可以是西装领带，也可以是衬衫拖鞋。桌子上除了摆放着糖，还有酱油、醋、牙签、胡椒粉，甚至辣椒酱。压在桌子上玻璃底下的是完全属于香港人半中不西的菜单，从蛋挞到馒头，从云南米线到意大利粉，从扬州炒饭到葡国鸡饭，应有尽有。 说到这儿，香港的本土特色食品自然也少不了，茶餐厅还有香港原创的鸳鸯奶茶、柠檬咖啡，甚至简单不过的柠水。而且海南鸡饭可以配罗宋汤，比目鱼柳沙律可以送油菜，正宗泰式鱼蛋粉、日式拉面，以及那少不了的各式公仔面，最让人叫绝的完全是港式的面包。那没有菠萝的菠萝包加上一块厚厚的牛油，便成为香港独创的鲜油菠萝包，叫人口水直流。 茶餐厅开得这么充满诱惑，换做谁应该都迈不开腿走出门去。但其实茶餐厅本意体现的是香港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即速度要快，搭配要多变化，价钱要实惠，形式方式中西合璧。总而言之，要用最快捷稳妥的方法把事情办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香港人还有那些在香港生活的人风风火火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不过茶餐厅却成了他们治愈创伤、享受慢节奏生活的极佳去处。 香港有一句俗话，如果一个女孩子肯陪你挨茶餐厅，那就娶了她吧。一个挨字形象地道出茶餐厅的特点，不浮华、不惊艳、不浪漫，是实实在在还有点脏乱挤的日常款，像白开水般一如往常，令人窝心。虽然时代不同，过去古色古香的气息在他身上已难见踪影，但是充满着市井气息又机灵的他似乎变得更加亲民，而他本身的文化内涵与发展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韩雪。 我是张天林，代表责编维波，编辑钱汉锦，制作高奇云、杜思远，记者黄源、李一帆，文江宇、刘世霄、王帅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说带大家展望未来啊，上一次稍微带大家听了听最近的歌曲，于是乎我们这一期又要做一些回顾的专题了。 但我觉得因为资讯嘛，他们其实老师做的就是一些最近的一些新歌，所以我们漫游者其实做一些怀旧的专题也挺好。 对，正好相辅相成。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专题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就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我们国语的歌曲，但是呢在中国的乐坛也有这样一批非常好听的歌，他们不是用国语唱的，他们是用粤语唱。哎，今天就带大家来听一下国粤双语的歌曲。 对于我这种其实听不太懂粤语的人来说，粤语也算是一门外语啊，所 所以这种我们听不懂语言的歌也是非常好听的。 哎，对，思辰就是恰恰就是说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粤语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很多歌词不是那么的懂，然后就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朦胧感。 对，而且粤语的这个发音它也特别的感觉有韵味， 特别的圆润，让人听着非常的舒服。好，那么这个说了这么多，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国乐双语的那些歌曲。 那说到这个国乐双语的歌曲呢，我觉得不能不提及的经典名字就是陈奕迅。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红白玫瑰》这首歌。 哎， 十年，还有明年今日，还有岁月如歌和兄妹，还有最经典的富士山下和爱情转移。 我先说一下，我是陈奕迅的小粉丝，就是往往我听陈奕迅的歌，国乐双语都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但是都不那么违和，都是能跟曲子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都非常的有味道。我觉得这大概是要得益于他的每一组歌曲都由同一位作词者作词，而且呢词者对于旋律的揣摩保持一致，最终往往两首歌的词是代表了同一事物的两面。就像网上说的那样，粤语版代表现实，国语版代表理想，比如说那首玩和梦想天空分外蓝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首歌，对比起来他们就显得尤其惊艳。红玫瑰画了心口的朱砂痣，白玫瑰成了头顶的白月光。 不过是世人都偏爱到不了的地方，得不到的人说不出口的话，如此而已。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分不清红白的玫瑰。 介绍的呢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红豆》，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收录于王菲1998年的专辑《畅游》当中。1999年的这首歌是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 作曲人柳重言在创作《红豆》的时候，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于是曲子几分钟就创作出来了。而作词人林夕则是在看日剧的时候得到的灵感。剧中女主角煮着红豆，因为心里想着要说分手，就把红豆煮糊了，于是就有了这首《红豆》。 王菲的爱情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都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爱一个人会愿意为了他忘记了自己，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使失去了全世界，即使被放逐天际，那又如何呢？只要能拥有爱的人，只要能够在爱人的怀里，还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红豆》， 还有《偿还》。 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光暗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的哭着。 下面这首歌是国语版来自阿令的，粤语版来自郑欣宜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和《忘记的理由》。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阿令带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出现在首发阵容里，并以自身的超强歌唱实力走到了最后的决赛。而从《歌手三》首播的那一晚开始，《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也成了当年的年度爆红作品。 阿令呢，他具有细腻的情感演绎能力和爆发极强的声音，将在一段恋情中付出了深切感情的女生，在分手之后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的痛苦阐释得入木三分。忘记的理由在2011年由张美贤做粤语词，郑欣宜演唱，与国语版的心痛之感与想念之情不断加深相比呢，忘记的理由唱到了最后反而有了一种微笑我愿找到理由，岁月磨平伤口的释然趋势。 也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啊。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和忘记的理由。 我的心会沉，就来罩你，让人受伤吧。独行又能幸福吗？其实很害怕，承认我沉迷爱他，忘记有着一千理由。我为何难放手？离去要时间将挽留。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何解会反咬你一下？ 下面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啊，它的粤语版是由卢巧音和王力宏一起唱的，国语版是由卢巧音和侯亮平一起唱的， 就是我们说的陆毅嘛， 就是 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哎，这个达康书记也应该唱一首。 这一组歌曲啊，它是由雷颂德作曲，国乐双版的同是香港二伟文之一的黄伟文作词，女生部分同由卢巧音演唱。好心分手和至少走得比你早这两首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 一边是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一边是如果你爱得比我早至少我走得比你早。 常有人戏称好心分手中的这一对情侣分手的根本原因是语言不通，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粤语版更多的是一对情侣在发现无法再携手走下去之后，女生主动放手的一种自我救赎，而国语版呢，则更像是真的从情侣变成了仇敌，想不到你的好却能记得和你争吵，谁爱的更多一些也没有关系，只要我能骄傲的离开你就好。来，一起来听好心分手和至少走得比你早。 比你多，陪你一起更寂寞， 我性格比你强，怎能做你的绵羊，我年纪比你小，不幸快乐找不到，抬起头开了口，最后我比你骄傲，从此不做你的老，想不到你的好， 记得和你的争吵，想到老可到老，可是和你做不到， 喜欢这首歌，但是一下就暴露年龄了。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大概是失恋题材歌曲里的一股清流啊！轻快的拉丁舞曲节奏，富有跃动感的旋律，配上简单豁达的歌词，和那些悲悲戚戚的苦情歌们截然不同。男孩们聚在一起，抱怨着他们共同的女神，不解风情，既舍不得放手，又与其他追求者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复杂心情跃然而逃。 所以讲的这首歌呢，大家更为熟悉的多半是这首歌的国语版。国语版的《失恋阵线联盟》曾经作为台湾的电视剧热播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引进大陆，传唱了大街小巷。粤语版中呢，要大家统一阵线，共同分析，不要自怜自挂的歌词带了点自说自话的天真，但却也显得更加的真诚和少年气。 哎，让我们一起来听《失恋阵线联盟》。 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 面这首歌呢，我提起歌名我相信大家就不会陌生，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的粤语版呢，它的名字是我的最爱还是你。我记得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吧，还有张栋梁的小乌龟都是那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我最爱的还是你呢，这首歌是黎明演唱的。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演唱的一首歌曲，翻唱自新少年俱乐部同名歌曲。正如歌名所唱，或许我们会想起很多过往的岁月，儿时昔日的那些玩伴，时间都去哪儿了，过往的日子只能作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间，但是这也是宝藏嘛。让我们一起带着美好的怀念来听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和我的最爱还是你吧。 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虽然我是这个播这个稿子的人啊，但其实里面的很多粤语版本我都是没有听过的，但是国语版本的这些传唱度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对，其实今天我们说是给大家放了六首歌，其实是给大家推荐了12首歌，其实我们内容非常的超值，我们现在买一送一了，我们下一期可能买一送三什么的都会出来， 所以大家也要期待我们不断的改变。 对，不断的期待我们漫游者节目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怀旧主题。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哎，这个现在要安利一个第10届北京大学生声音潮流季啊，这是我们现在广播台正在搞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具体哪里有意思呢，这个你报名参加了就知道了。 对啊，所以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踊跃来参加，来试试玩玩看吧。 对，这是一个关于声音的比赛，为什么不参加，多好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广播台的微信，在微信上搜索声音潮流季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收藏一波，然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希望你能继续关注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经典的环节了，每次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激动， 辛苦付出的人， 对，考验记忆力，考验嘴皮子的一个非常好的环节。今天我们要感谢的人有记者李昂、国家妮、刘科涵、崔浩玉，制作张玉新、徐小楚、魏雨佳、马一冰， 责编邵佳，编辑季红光，主播张焕秋、林思辰。 哎，感谢张焕秋、林思辰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节目，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你那浅笑像无限依离，如往昔温馨地，如昨天心似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如往昔温暖地，如昨天心似地，如我的亲爱还是你。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尘归，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青山照海港，蓝天沙滩更清爽，阳光普照这小岛更芬芳。 只见花开满香港，繁盛世界掌声响，耀眼天地既美丽小天堂。